干净的嗓音，其实江美琪的歌呢并不会让你感觉到很惊艳，反而第一次听还很难让人一下子就喜欢上，要需要慢慢的听一段时间才会越来越有感觉。而同样是星途有一点坎坷，但是她的声音呢也有一种很特别的魔力。来分享一下张志成的作品，叫做《幻日线》。 拖着沉重的行李，机场广播的声音，人们互道再见的表情，回顾手机的讯息，逐渐面到想念的痕迹，我怎么忍心删去？还想和你看北海道的雪季，还想陪你走遍这世界风景，你就要往陌生的天空飞去，天知道我会多想你。谈飞机越过伤心幻日线，天空只留下寂寞无声的雀，时间它能不能倒退一点，停格在你晴天笑脸，你的心飞过伤心幻日线，今后我们的世界你就可以变，如果记中能把感觉变现，传达给你说不完的思念。手机的讯息，逐渐面到想念的痕迹，我怎么忍心删去？还想和你看北海道的雪季，还想陪你走遍这世界风景，你就要往陌生的天空飞去，天知道我会多想你。当飞机越过伤心幻日线，天空只留下寂寞无声的盘旋，时间它能不能倒退一点，停格在你晴天的笑脸，你的心飞过伤心幻日线，今后我们的时间地球可以变，如果记不能把感觉变现，想传达给你说不完的思念，你消失的天空，我凝视了好久，在飘雪的气候 脑海重复着最后拥抱你的尽头，见面时候更深刻的悸动。当飞机越过伤心幻日线，天空只留下寂寞无声的盘旋，时间它能不能倒退一点，停格在你晴天笑脸，世界地球可以变，如果记不能把感觉连线，传达给你说不完的思念，你的心飞过伤心幻日线，要传达给你说不完的 巴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，让自己的眼睛 OK。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，让自己的嘴巴 OK。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，这里是 OK 音乐。 OK， 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，我是苏宝。 像戴爱玲这样凶悍的歌手，实力可以说是无懈可击。什么类型的歌曲呢？演绎的都还不错。可惜这样的唱腔呢，却并不讨喜，外形也不算非常的讨巧，让她陷入到了一个歌红但是人并不出名的情况之下。分享到来自戴爱玲，叫做《对的人》。 困在我心中，是否还苦难？这次是不是冻结离开？ 在百代发行的这一张外作的《傻事》专辑当中呢，产生了他传唱度最高最红的一首歌，就是我们刚听到《对的人》。这首歌反复在强调说，要告诉我们要爱，要耐心的等待，仔细的寻找，感觉很重要，所以要慢慢的等待那个对的人出现。 这其实我的名号，一见的都是他人，也许是我走的肤浅，几乎所有人都和气， 也许是我的名号，一见的都是好人，也许是我走的肤浅，几乎所有的人很和气。 毫无疑问，如果我在台湾多停留几天，我当然能看见他不如人意的一面。如果我在台湾多停留几天，也许我也能看见他不如人意的一面，也许他眼见不高兴。看见他不如人意的一面，也许他眼见不够心。 寂寞的歌，谁来附和？

在冷冷的夜晚，是被爱刺痛戳起着了胸膛。我是心门上了锁的一扇窗。 巴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，让自己的眼睛 OK。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，让自己的嘴巴 OK。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，这里是 OK 音乐。 OK， 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，我是苏宝。 每次听到暗涌的时候呢，内心都会有很多的情感一起翻腾起来。而比起王菲的版本呢，其实我更喜欢黄耀明的演绎。这是一首绝对的苦情歌，而说起歌词当中的绝望的情绪呢，在林夕迷当中的也是公认的第一。这是一首关于暗恋的歌，包含了很多苦涩的绝望的心情，但是呢同时我又可以说它是一首美丽的歌，因为它可以让听的人瞬间就有一种被它击中的心情。来分享一下黄耀明的版本暗涌。 人的内心呢，总是隐藏着黑暗的一面，而绝望呢，就是当中的一种情绪。不过有一句话说，疾病需要猛药医。当你难过过不去的时候呢，听听看这一首歌，心情也就会慢慢的，也许会有好转。这首歌呢，就是为那些为情所伤、万劫不复的断肠人所备的一个方子。继续来听到张国荣叫做《春光乍泄》。 你以目光感受浪漫宁静宇宙。再见日光之后，欲望熔断以后，